永远长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58，独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出品的美国科幻巨制《异形契约》2017年6月16日开始在国内上映。影片由科幻之父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好莱坞当红男演员法沙·迈克尔·法斯宾德主演。《异形契约》这部影片的剧情设定在电影《普罗米修斯》事件10年之后，并与1979年轰动全球的第一部异形电影直接相关。影片回答了异形起源的问题。根据导演雷德利说，《异形》是1979年拍的，一共有3部。他们没有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怪物呢？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想到要用这样一个方法，即前传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普罗米修斯》里面就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它是怎么出来的？在《异形契约》里的回答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否看过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异形》的第一部，雷德利·斯科特执导。英国著名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曾经凭借影片《火星救援》荣获了美国视觉效果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其实说起导演，就不能不提让他一举跻身于一流导演的经典影片《异形》第一部。可以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这部《异形》成功开创了恐怖电影的新纪元。这部电影公映于1979年，它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开启了恐怖电影的新模式，成功地将科幻和恐怖结合在一起，并且赋予了深深的内涵。《异形》的世界中浸透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化大动荡的特色，外来的冲击以及自身的压力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感觉就如同在黑暗当中真的有潜伏着外星生物一样。化妆设计及格设计的异形形象和卡罗拉姆拜迪创造的视觉效果冰冷而恐怖，在这种氛围当中，女英雄温丽带给了观众唯一的一丝暖意。后来这部影片荣获了1980年第52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原本雷德利·斯科特对于科幻电影不感兴趣，但却被电影剧本的神秘所吸引，并且对这种生物的形象如何能够造成极大的恐惧而绞尽脑汁。最终斯科特在瑞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H.R. 吉格那里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异形形象。而且根据斯科特所言，对于异形的起源问题和太空骑士种族来自何方，在拍摄时就有了定论，这也就是他后来在2012年拍摄公映的电影《普罗米修斯》当中所讲述的故事。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这部科幻恐怖电影《 异形第一部。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未来的世界，人类已经能够轻松穿梭于星际之间，在太空当中展开商业活动。诺斯特罗莫号是在太空活动的众多星际商业运输船之一。一次，他完成了任务，载着船长达拉斯、副船长凯恩、领航员兰伯特、准备雷普利、科学官艾什、工程师布雷特和帕克七名船员，还有2000万吨矿石从塞杜斯星球返回地球。飞船在途经一颗小行星时，接受到了神秘信号。飞船电脑母亲立刻唤醒正在休眠的船员，并且命令诺斯特罗莫号在小行星着陆。于是，船长达拉斯来到船员中间，将这个消息通告给大家。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只是在半路上。 什么？ 母亲终止了我们的航程。 为什么？ 因为受他程序的控制，在某种情况下只能这样做。 譬如呢？ 他可能感受到了不知名生物的讯号，把我们弄醒，然后让我们去查看一下。 你是说讯号？ 是的。 在这外面？ 是的。 什么类型的讯号呢？ 声音讯号，每隔12秒钟重复一次。 求救信号？ 我不知道。 是人类吗？ 不知道。 那又怎么样？ 根据第二条款，我没有责任。 我最恨提起这个了，但是我们是商业船，不是拯救船。 你说的对， 我们的合约没有说明责任，谈谈钱吧。如果你愿意付钱的话，我乐意去干。 他说的对， 我们不如谈谈分红。我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谈谈分红的事吗？ 当然， 我想谈谈分红。 对不起，让我发个言好吗？你们还记得吗？合约中有特别的条款说，一旦有任何规律的生命讯号，我们必须去做调查。 我不想听。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思 想。我 想 回家。 帕克，你听他说好吗？ 违反条款就会取消红利，一点不剩。 你听见了吗？ 是的。 我们出发吧。 那好，我们出发。 帕克一直对分红心生不满，这让艾什很看不惯，但船长达拉斯下了命令，飞船终于在小行星上着陆了。可是副船长凯恩显得忧心忡忡。 达拉斯，我们没法前进了。 是吗？ 母亲说太阳20分钟升起。 我们距信号发出点有多远？ 东北处大概不到2公里，步行距离。 把大气分析表给我。 好的。几乎是原始，是惰性氮气，高浓度二氧化碳，沼气。我正在分析其他物质。 还有吗？ 还有岩石，熔岩，冷极了，在零度以下。 啊， 我自愿加入外出调查队。 对，这才像话。你也是，拉姆特。 好， 你最好把武器准备好。 就这样，船长达拉斯、副船长凯恩和领航员兰伯特下船调查信号来源，而准尉雷普利、科学官艾什、工程师布雷特和帕克则奉命留守，在飞船上监视进展和维修着陆时的受损部位。船长达拉斯带着副船长凯恩以及领航员兰伯特走下了飞船，发现信号来源于一艘外星飞船残骸，外星上的大气无法供生物生存。他们进入残骸内部，看到外星生物遗体的肋骨呈向外敞开状，成为化石。与此同时，雷普利终于确定信号意味着一种警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凯恩发现了一间弹房，他们被一层射线保护住，似乎还有生命活动。突然，一枚弹裂开，其中的生物袭击了凯恩，破坏了他的防护服，紧紧附着在他的面部。没有办法，达拉斯和兰伯特只好将不省人事的凯恩带回飞船。 你好吧，瑞普利，我们没受感染，放我们进去。 凯恩怎么了？ 有些怪东西附在他的脸上，得带他到医务室去。 是什么？我需要弄得很清楚。 是生物体，快开门。 等一下，如果让他进来，全船的人都会受感染，你知道隔离程序吧？ 进来前要进行24小时消毒。 24小时之内他会死掉的，快看！ 听我说，如果出了意外，我们全部都会死掉的。 快打开这个闸门，我们要带他进去。 不， 我不能这么做。如果你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Ripley， 这是命令，打开门，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可是回答是不行。 尽管雷普利拒绝，但是艾什却将舱门打开了。随即达拉斯和兰伯特把凯恩带进飞船，而后艾什和达拉斯试图将外星生物从凯恩脸上移开，可是就在他们尝试切除外星生物时，发现他的血液是一种强酸，会腐蚀飞船的舱体，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艾什百思不得其解，做着研究，雷普利找到了他。 真奇怪，他是什么呢？ 我想是，我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是的，我想跟人谈谈，看你怎么样了。 还好，没有变化。 还有客人呢？ 现在我还在核对资料，但是我已经确定他有蛋白质聚糖外层一种奇怪的飞冠，退掉他的细胞，用极化硅来替代，这使他能够对抗恶劣的环境。怎么样，够了吧？ 够了，可这意味着什么？ 请不要这样，谢谢。 哦，对不起。 它的组成物质非常奇怪，使这个杂种牢不可破。 而你让他进来了？ 我只是听从命令，记得吗？ 或许当达拉斯和凯恩外出时，我是高级主管。 哦，我忘了。 当然你还忘了科学分属的隔离法规。 不，我没有忘记。 好，你只是触犯了他。 你怎么处理凯恩呢？唯一可以救他的方法就是放他进来。 可是你违反了隔离法规，你危及到所有人的性命。 也许该让他在外面，也许已危害到大家，但是我不是故意冒这个险。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险，对于一个科学人员而言，这样做违反了法规守则。 我和你一样执行任务，你干你的，我干我自己的。我说的没错吧？ 怎么救凯恩呢？大家一筹莫展。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外星生物竟然自行脱落，并被确认已经死亡。 看来他早死了。雷普瑞，这是我们首次看到的这样的杂种，必须把它运回地球，还得进行各种检查。 哦，西，这家伙会流出酸液，谁知道他死后会什么样？ 可以假设他是一具还魂尸体，必须把它运回去。 好吧，我假设你没有错，你是科学主管，这是你的决定。 达拉斯， 我怎么能随便改变主意呢？ 我并不想让你改变主意，达拉斯，我只是希望你能听我一句话。 哦， 你怎样才能让他下这样的决定呢？ 我只是驾驶太空船的，任何有关科学部的事，奥修他有决定权。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很自然，亲爱的，因为公司要他发生。 标准程序什么时候开始运作？ 标准程序就是按他们的指令做事，亲爱的。维修部怎么样了？ 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什么？ 我们在 B 和 C 层暂停了电，储电系统在爆炸。 哦，真荒谬，没有它我们一样可以起飞。 对，可以，你认为这样好吗？ 我只是想离开这地方。 当维修工作完成之后，船员们开始动身返回地球。凯恩终于醒来，看上去安然无恙，大家都围了过来。 你好吗，凯恩？ 很好。非常好，问下一个傻问题吧。谢谢。 你还记得关于地球的事吧？ 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 我记得一些可怕的噩梦，可怕的噩梦。哦，我们在哪儿？ 在这儿， 在回家的路上。 该回冷藏室去睡觉了。 没问题，我有些饿了，我饿了。 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对，睡前再多吃一顿饭，我也很饿了。 也许传染病会蔓延的。 就这样，船员们带着坎一起来到了餐厅进餐。 吃一点，来吃吃吃，这味道也不错。 你知道我重返地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了？ 你的喉咙。 突然，凯恩开始窒息抽搐，一只细小的异形生物从他的胸膛破膛而出，随后溜进了船舱角落，凯恩也随即毙命。由于缺少常规武器，船员们尝试用高精度追踪器、电击枪和火焰喷射器捕捉逃进船舱当中的异形。异形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身体已经比人类还要高，还长着令人生畏的獠牙。布雷特在搜寻异形时遭到异形的袭击，他发出的惨叫引来了雷普利和帕克，但他们发现除了地上的一滩血迹什么都没了。 不管它是什么，它又大又…… 它肯定在通风井里吗？ 它是在通风管中消失的。 不对，它是利用通风管进出。 你想让布瑞特活命吗？ 什么？ 布瑞特不能活命吗？ 这我不知道。 就在大家感到恐惧之时，达拉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个通风管对我们有利，它通向总密封舱。好了，这只有一个大出口，我们可以搜遍各处，然后把它赶进密封舱里。最后把它推出外太空。 这个婊子养得很大，像人一样大。 凯尔的儿子， 科学部应该有能力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赶走他。 他能很快适应我们的大气，可是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利用气温。 那么如果改变气温会怎么样？ 试试看吧，我想大多数动物都怕火。 对，帕克，你能把三四个喷火枪并在一起用吗？ 给我20分钟。 那么谁愿意进入通风孔呢？ 我愿意。 不行，你和奥修负责总密封舱，帕克、兰姆特，你们俩负责搜寻维修出口。 按照达拉斯的部署，他只身一人带着帕克制作好的火焰枪走进通风管道当中搜寻异形，结果也遭到了异形的攻击而失踪了。随后赶到的帕克只拿着火焰枪回到了船舱。 我们只找到这支枪，没有血，也没有德拉斯，什么也没有。你们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要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就继续按德拉斯的计划干。 什么？像他们一样去送死吗？哦不，你疯了！ 你说怎么办？ 让我说，我们只有弃船，然后用穿梭机逃生。我们应该赌一赌，看看谁能够救救我们。 兰伯特，穿梭机坐不下四个人， 抽签决定看谁坐。 我不抽签，我要杀了那个杂种。 好，我们谈谈怎么杀。我们知道他利用通风井。你不想听帕克？ 我听不了。 住口。 好，我听我听。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两个人一队，我们一步步推进，切断每条通风管，直到找到他，然后再把他扔出船去，行吗？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大家协同作战。 要能杀死他那最好了。 要杀死他，我们必须团结。 雷普利独自来到机房，却惊讶地从飞船电脑当中发现艾什奉公司雇主母亲之命要将异形带回地球，甚至不惜牺牲全体船员的性命。一番殊死搏斗之后，帕克干掉了艾什，众人终于发现艾什居然是一个机器人，并且将他的脑袋拆了下来。不过为了寻求杀死异形的方法，他们又将艾什的大脑通上电，对他进行审问。 你的特别指令是什么？ 你已经看到了，这很清楚。 是什么？ 优先带回异形，别的程序也都全部取消。 这家吃人的公司，那我们的性命呢？婊子养的。 我重申，别的优先程序都取消。 那我们怎么才能杀死他？肯定是有办法的，我们该怎么办？ 不能。 胡说八道， 你们不知道跟什么对抗，这是一种完善的有机生物，完美的结构配合着凶残的本性。 你仰慕他？ 我仰慕他的纯洁，一点不卑，良心、道德、同情心所束缚的生命。 我听够了，我求你给他拔掉电源吧。 等一等。 什么？ 我不能向你撒谎，但是我非常同情你们。 在灰飞烟灭之前，艾什预告所有船员全都难逃一死，仅存的三位船员决定给飞船安装自毁装饰，并且尽快脱身。但是最终只有雷普利在异形的袭击当中得以幸免。将异形抛入太空之后，开始返程之旅的雷普利逐渐进入了梦乡。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异形》。本片编剧丹·欧班农原本打算亲自执导这部影片，但是几位制片人最终选中了雷普利·斯科特。斯科特不但欣然应允，而且立即在伦敦绘制出详细的情节串联图版。斯科特深受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及《星球大战》的启发，精心设计出影片当中的太空船和宇航服。他还认为异形应该偏重恐怖。看到情节串联图版的福克斯公司惊喜不已，立即决定将拍摄预算增至840万美元。不过电影异形在拍摄过程当中受到技术和制作经费的影响，并没有能够采用过多的电脑特效。影片当中除了穿梭机飞出太空舱的镜头是用蓝屏拍摄后加入特效之外，其他外太空的景象全部都是在黑暗背景当中拍摄而成。而在拍摄异形破膛而出的场景时，虽然剧组人员事先知道小异形会冲出约翰·赫特的胸膛，但对四散飞溅的血浆毫无心理准备，再加上现场的血腥景象非常的吓人，所以很多人也都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特别是扮演兰伯特的维罗尼卡·卡德赖，血浆直接喷溅在他的身上，受到惊吓的他立刻栽倒在地，变得歇斯底里。演员们的真实惊恐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这一幕也由此成为了影片当中最令人难忘的瞬间。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异形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